那个机缘，既然地藏王菩萨观音经而来赞叹品智文，每一个菩萨的印地都受六波罗蜜，果相成就功德，而来的清人赞叹这个功德的智力，令他共证菩提，亦能离苦得乐。所以而来赞叹菩萨的功德，令一切众生哀咬菩萨，恭敬菩萨，供养菩萨。一个有人恭敬菩萨，菩萨就能度呢位众生。想菩萨度众生，想众生哀咬菩萨，因此自古而来的赞叹菩萨的功德。这部经啊，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，其余的菩萨功德亦称人赞叹。那普门品咪赞叹观音菩萨功德，十大愿望咪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。所以呢个功德系属于果德，因种呢就受波罗蜜，果相呢就有功德。当然我哋做人，因种嘅行善，果相就得人天嘅福报。咁啊，前一段文有人读诵呢部《地藏经》，能够令定者呢个业障都消除。假如有人继续诵呢个《地藏经》啊，世尊见呢个苦果，你要帮嗰啲忙，令佢唔好退心，能得现在未来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。因为诵经嘅法宝啊，法力无边啊，诵到相应啲时候咧，摩地一性咧，就令人开悟。那呢个六祖菩萨，佢自己都唔识字，向五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影无所至，生其心，嗰一句波耶，言下就大彻大悟。不何其自性本来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佛性本自具足，何其佛性本不动摇，何其佛性都难生万法。五祖言：一个不悟自性，学法无益；一个见到自性，是为人天使。所以诵经啊，系法力。这个法咧系佛之师，佛嘅德法成佛，佛以法为师，成佛是说法，说法度众生，唔系佛度众生，系用呢个法嚟度众生。因此有人读诵呢部经啊，生欢喜的时候咧，诵经嘅功德差唔多成熟啦。普光，你劝呢个人啊，切莫退，继续诵。诵到我哋一性咧，你即时就见性，见自己个佛性啊，自己的佛性啊，含有无量无边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，系现在功德现出嚟啦。佢现在功德现咗出嚟啦，咁咪见到你功德就可以修行，修成将来啊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，呢、这个名为果德嚟。无量百千万亿功德在自性呢个显露，呢、这个名为性德。先行悟即悟呢个性德，悟咗性德之后嗰啲见性啊。见性就从性德而起受，就有呢个受德，受德就证无上菩提，性德就大彻大悟。历代祖师明心见性系性德，佢唔敢讲话自己成佛， 成佛在孝行。舍利弗目见年寿记作佛咧，呢个就果得咧。现在文化化境相信自心是佛，呢个就圣德。自己嘅心系佛，唔系单单系佛咁简单。自己嘅心咧，具有无量百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，然后就放可以佛嘛。我哋嗰个心是不是佛啊？我哋自己揩下自己嘅心，无量咁多烦恼，唔系佛咧。一个真正的佛心啊，佢有行河沙不可思议功德。呢个功德方面咧，自心咧系具有嘅，属于圣德。咁有冇出现啊？一出现你咪读《花化境》，光明从地涌出嚟。啊，一个地涌菩萨具行河沙，嗰、那个地涌菩萨以为见熟嘅。嗰、那个地涌菩萨咧，得三十以上八十种土嘅。无量咁多涌出嚟，呢个咪不可思议百千万亿嘅功德，自性咧具嘅呢个名圣德，圣德开悟就有，受德咧啊受德唔同，经过三十二三期劫，将你呢个圣德嚟治理利他，庄严佛土成就众生，庄严佛土你个国土啊庄严咗咯，你放可以成佛啊，你都冇国土，你包到边个成佛啊？借人家国土嚟成佛啊？冇呢个道理，人家人家国土嘛，点可以借俾你成佛？你自己庄严你个佛土嘛，你还客气喎，对众生有结缘喎。如果你共众生冇缘啊，你成佛的时候边个嚟来生祈求啊？所以《维摩经》讲，即心是菩萨净土啊，菩萨成佛是不遣众生来生祈求啊，布施是菩萨净土啊，菩萨成佛是。能舍众生来生祈求，所以见咗圣就修行。那呢个六祖菩萨而家几客气啊，对一切人都好咧，向共人结缘啊。将来六祖菩萨啊成佛啊，几多人嚟往生祈求咧？所以呢个属于受德啊。所以呢个民众讲得好清楚，普光，你劝呢个人咧，诵呢个地藏经啊，地藏经嘅法宝啊，能令佢开悟啊。假如开悟的时候咧，能得。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，能得未来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。圣德受德的都是地藏经的法宝能够令佢得，所以地藏经是个法宝嚟嘅。有些人不知道地藏经是讲古仔嘅，讲古仔，讲人间的古仔，但呢个古仔讲得不错咧。你个老豆老母入咗地狱，有个唔系地藏经啊，救佢唔出嚟嘅。你个老豆老母病得五颜六色嘅，有个唔系中地藏经啊，病死佢，可能会病好咧。所以地藏经咧，就系地藏菩萨呢个神力啊，难度众生苦，因此而来请人赞叹呢一品就名为赞叹功德品嘛，咁啊！呢部经文咩功德咧？咁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又对呢个普光讲，复次普光，一未来世啊，知众生等，知众生啊，不一定系贫富卑贱，贫富卑贱包含在内啊。讲我哋六道众生，简单啲讲嘅就讲我哋人道众生。人呢都有贫富贵贱嘛，各国唔同，所以称为智众生等。穷人亦得，有钱人亦得，贵人亦得，贱人亦得，智众生等。发梦发梦，佢发梦，众生无梦啊，日中有相，夜间就无梦啊。呢个梦就生死嘛，人系个生死嘅，梦咧系一日嘅生死嘛。人呢就一世个生死嘛，所以梦也是生死，所以梦生死者有始有终啊。发嗰阵时咪入梦咧，咪发生咯；醒嘅时候出梦咪死咯。所以发梦也是生死嘅。佢始终生得发梦，入咗梦境啦。入咗梦境咧，系佢个人嗰个梦咧，所以红床异梦，你发你啲梦，佢发佢啲梦，个人所发就唔同。 有啲发好梦，有啲发恶梦。默梦默呆呆啫，一眯埋眼就见到。啊，唔系撑下眼啊，撑下眼就见唔呆嘛，唔呆不忘嘛，眯埋只眼咧就证明呆。啊，一眯埋只眼咧，呢个梦境就嚟啦。啊，一眯埋只眼咧就睡眠啦。呢、这个呆即系眯埋只眼咁解。默梦默呆，见住鬼神，哦，收电咧，见到鬼啊鬼，神一是鬼咧，不过佢咧就梦中见啊唔清楚啊，稍微好的就名之为神，稍微丑的就名为鬼，鬼就正话恶鬼嘛，好难听嘅，好难看嘅，啊，见好多鬼神，乃及自形，呢、这个自形即系讲鬼神现出种种嘅形状啊。鬼神有形状，现出个形状，啊，形状咧就见到啦。呢、这个形状咧系对实你喎，对实你而现噶喎。而咩形状咧？啊，鼻上，吓、啊、个口鼻上啊。可能鬼神咧都未必鼻上喎，但呢一个鬼呢、这个神咧对你鼻上啊，鼻口鼻上啊，擘鞋一哭啊，对实你哭。对神就喊，喊乜嘢啊？讲咪唔讲得咪？佢讲你又听唔懂嘅，咪讲鬼话，你懂咩？外国啲鬼话我哋听唔到，何况地狱嗰啲鬼话，我哋讲嘅听唔懂嘅。哦，所以唯有鞋啊，对神你鞋通，发愁愁啫，愁愁眉愁眉满面，满面愁云。哎呀，嗰、那个形状咧好难，系。愁，默叹，叹啫，叹息啊，大气、小气、长气、短气嚟叹息，一味叹息。默恐，恐即系恐惧，一个恐怖字。哇，现出嗰个形啊，好恐怖啊！呢个鬼啊，现出一个恐怖的形状，佢唔系吓你啊，佢自己觉得恐怖嘅形象。八步得步位有所怕，做鬼梗怕啦，怕入油锅嘛，怕入地狱，怕入火坑，啊咩唔怕啫？啲鬼啊，不但怕咧，有个做只呢个鬼子母系冇福嘅咧，哦生家食嘅，呢、这个鬼子母食饭嗰啲儿女啊，生几多就食几多，随生随食，所以呢个鬼母啊，鬼母食唔知嘅。啊！佢冇得食噶嘛，咪食翻自己个仔咯。所以叫做怕嘛，默空默空。佢有一日咧就唔怕咧，边一日咧？一日一个月24日，佢就唔怕啦，唔怕呢个鬼冇食过嘅。24日地藏菩萨当呢个鬼度说法嘛，那个鬼冇点敢食你咧，嗰日就唔食。除咗24日啦，一日咧生几多食几多嚟，不恶鬼啊！食嘅而知嘅，或报嘅。此时一生、十生、百生、千生，过去个父母、男女大爱、夫妻见受，意思在梦中时时都见到，嗰啲鬼啊，地鞋之形、仇恨之形、恐怖之形，呢啲系咩人呢？与我有咩关系？与你有关系。此界是一生，前一世。啊，前一世啊，前一世你嗰啲，你嗰啲见数啊，或者十世都算数啊。前十世你嗰啲见数，百世一百世你啲见数，千世哇，一千世啲见数都嚟揾你，系咩见数？过去个父母，过去个父母死咗咯，一生、十生、百生、千生啊！呢、这个生即系讲你嘛，你咁系一生咯，但你大二生咧又大一生嘅父母嘛，一百生都系大一生嘅父母嘛，所以百生千生过去个父母，咁啊过去个父母咧，当然咧现形嚟求你打救咧，有时男女啊，你过去啲儿女啊，过去啲儿女嗰面咧。有个受苦的时候都要求你救啊！ 儿女咁样间求父母救嘛，所以过去啲男女啫帮儿女呀，患咗骨肉之情，过去嗰个兄弟姊妹嗱大妹，大个咪妹啊，大妹就讲唔兄弟啦，因为佢嗰个哥哥嘛，佢嗰个死者做鬼系你啲弟弟嘛，弟弟咪求你求哥哥嚟救咯，或者妹妹，你系佢嘅姐姐嘛啊。这个妹妹又做鬼了受苦了咪求你救，你的兄弟你的姊妹夫妻兼送，你曾经做夫妻嘛，做了一世夫妻几十年夫妻有感情嘛，现在夫妻生离死别了，或者一世十世他受苦他咪求你救咯，夫妻兼送再以恶取，恶取者就地狱恶鬼嘛，不是地狱，地狱求你不到的，他入了这个地狱铁城怎样出来呢？地狱受苦无间，所以这个恶趣就讲恶鬼，做鬼这个恶趣，做鬼这个恶趣呢，鬼就有这个闲情嘛，不然他可以求救呢，鬼就可以现形嘛，地狱一味受苦怎么可以现形啊？做鬼，鬼啊，鬼来我们人间不是好演嘛，可以大元山啊，除了人以外啊有畜生，除了蛇虫尸蚁以外有鬼，鬼比人能多嘛，不过他就属于阴间，我们属于人间，是不是阴阳的路边各不相见，其实人见他不到他见到人啊，所谓眼中的见明嘛，明中就不能见暗，黑暗中就见到你的明，所以这个就属于鬼趣嘛，所以鬼趣未得出来，做鬼的做一晒都不有根，做得耐就讨厌了，饿鬼饿鬼，食苦食苦的鬼，有这个淡视鬼，有这个没得饮的鬼，有这个推山弄石的鬼，淡沙杀海的鬼，这个鬼是一个苦职来的，所以未得出来无吹希望啊，后面呢他就想着脱离那个鬼身，他就希望呢，希望福力来救佛王，有福所以救他的罪啊，福能灭罪嘛，有福就灭罪，但是他做了鬼了啊，想拜佛没佛拜，想念经没经念，想布施冇得布，想供养冇得供，做鬼点样布施啊？有个布施啊，佢又唔做鬼啦，穷鬼嘛还布施，系咪？鬼有个有敬仲好咯，佢唔使清，唔使清赞人就仲敬啊！鬼又冇敬仲咧，鬼又冇佛拜啊！一见到佛就好咯，见到佛咧，佢就脱离鬼身啦，一见到佛咧。他那个鬼的罪就灭了，就贴在这个鬼道了，但所以见佛就见不到嘛，就三宝自种，相中一袍自福，就一袍自善，没办法做，引致他无趣希望福力来救佛，这个福力之三宝的福，三宝的福是无漏的福，无漏的福我救他恶鬼是有漏的罪嘛，他这个罪是漏落做恶鬼嘛，不是本来是做恶鬼嘛，作罪闹落去做恶鬼嘛，所以闹莽自疑，闹落做恶鬼，散播在这无闹嘛，有无闹的福就不会闹落做鬼，不会闹落入地狱，不会闹落做畜生，不会闹落做恶兽狼，不会闹落生死嘛，散播的福就最好了，但是他无处希望散播的福救佛佢饿鬼之难啊！刚刚缩晒骨肉噶，未有啊？系啊，边个前世系我的父母，系我的儿女，系我的兄弟姊妹啊！佢都会念念骨肉之情嘛，系咪或者会救我都唔定？未有刚刚缩晒骨肉噶，你见到缩晒骨肉咧，你唯有入梦啊嘛，报梦，报梦的时候。鬼话人又唔懂，未有哭，未有喊，未有鞋， 唯有空，唯有悲啊，悲伤呢，现个形俾你睇呢。嗱，当高速杀鬼肉，洗作方便，咁样心啲好咧，希望阳间嗰啲骨肉噶，咁样供佢做啲方便，方便，方便菠萝蜜，方便三宝功德嘛，佛宝、法宝、藏宝，三宝无漏嗰个功德。不拘我比有漏之罪嘛，三宝无漏功德，无漏功德呢能不有漏之罪，使作无漏功德，不是叫你做有漏的功德嘛，有漏功德呢不到啊，叫你做无漏的功德，将三宝之力，法宝之力，佛宝之力，藏宝之力，三宝无漏的功德，不愧有漏我比之罪嘛。现来恶道，如果有了三宝无漏的功德，就能够灭这个我比有漏之罪了。我比有漏的罪一灭，没罪就不做鬼，做鬼是有罪的嘛，没罪谁做鬼，没罪的命人家不给你做嘛，地狱呢不容你嘛，无罪就不入地狱嘛，无罪不做鬼嘛，现不其恶道我比之罪啊。普康以依神力显示见数，普康你帮一忙啊，你有你的神力啊，一切菩萨都有神力，一切菩萨都受六波罗蜜啊，人众受六波罗蜜果上呢都有神力，有这个美德神力啊，普康啊，你将你那个神力的拿出来用一下，显示见数，显着晒人，晒到阳间嗰个见数啊，有度缩晒嗰个人亲啊，度缩晒呢个恩亲嘛，显示阳间见数。点解有显呢？因为阳间啲见数噶，大多数都系忘恩负义嘅啊。虽然间梦多过佢个父母嚟救咯，嚟叫佢救，佢都未必肯救啊。啊，唔知道是真呢是假呢，梦咋嘛，未必相信嘛，仲去相信呢佢哋未必肯救呢，係咪，所以阳间的见送未必肯去救，所以你广普用你个神力牵帮助佢啲忙，当阳间嗰个见熟㗎，咁咪嚟救我鬼嗰个熟晒嗰个人尘啦，牵住见熟。咁咪点样救呢？将三宝无漏功德方可以救，令对诸佛菩萨像前，令阳间呢个发梦嗰个阳间见数，发梦呢个男子女人啊嚟救啦，令佢咧令呢个男子女人发梦呢个人啊，咁咪对诸佛系佛宝嘛，三宝之中佛宝啊第一啦。第二的菩萨咪藏宝啦，前自心自读此经，此经就法宝嘛，地藏菩萨本愿经咪法宝咯，系嘛？不过读啲时候要自心读，专心读，冇妄想，一心去读，一心咪清净啦，清净就读得出嚟嘛。有个打妄想嘅心咪污秽，又点可以读经？经系清净嘅经嘛。清净的心读清净的经啊，方可以上瘾嘛，所以叫佢自心一心，叫自己读啊，读呢个地藏菩萨广愿经，将地藏菩萨呢个愿力，又将地藏菩萨呢个神力，就可以救缩晒呢个人见熟出俾到啦。嗱，或请人或自读此经。阿知自己话，我都唔识字，唔识字你有冇心？有心，有心就清人啦。只怕你冇心啫，自己读亦都系有心啊。自己能够读得就读啦，自己有心啊，自己不能读咪请人读啦。嗱，或请人读啊，请人读，定好请大德高僧嚟读啦。啊，读几多次咧？咁啊？奇数三篇或七篇，三至奇数，唔系咬数，二四六就咬， 一二三五七的奇数，咬就属阴，奇就属阳，以这个阳力来救阴，阴鬼之罪呢，所以用这个阴，用这个阳力来救嘛。所以读经呢，加一读一次，唔啱啊读三次，三次也是阳啊，奇数都阳啊，五次七次。嗱、啊，现在呢奇数读三篇啊，或者读七篇啊，三七都属于阳数，爱阳唔爱阴，唔读两篇，亦唔读四篇，四篇两篇属于阴嘛，唔系阳数，属于阴数嘛。所以奇数三篇或七篇啊，又以呢个阳历读到三七嗰、那个地藏经咧，哦，对佛菩萨面前读，读呢部经咧，将三波功德，哦，三波功德咧，一回向，唔系自己用，回向发梦嗰个亡者恐怖之形嗰、那个见属回向俾佢。啊！而是恶道见熟啊，敬性不是骗数。你未读以前，那我读共你读三部地藏经，或者共你读七部地藏经。敬性不是骗数，敬性一读到圆满咯，当得解脱。啊，嗰阵时呢、这个熟晒一生、两生、十生、八生、千生，过去父母男女夫妻见熟，哦，得到解脱。解脱个几度嘛？解脱几度？乃至梦外之中，永不复见。点样知道佢解脱几度呢？咁样未解脱以前，晚晚都发梦，梦到佢苦口苦面。啊，解脱以后咧，佢又唔嚟报梦啦，佢又唔嚟苦啦，又唔去面啦。啊，仲会见得面咧？咁啊，多谢一句咁啊，佢就以后就再唔入梦啦。佢入梦就求你救噶嘛，啊救咗之后佢都解脱鬼道都唔做鬼咯，或者脱离呢个鬼道咯，咁咪还入咩梦呢？嗱，乃至梦外之中永不复见，啊过去见熟解脱，呢个像呢部经啊，地藏菩萨愿力经啊，地藏菩萨嘅愿啊，像地藏菩萨呢个愿海之力，咁样令佢就脱离啊。鬼道的苦嘛，菩提普光一未来世，幽至下贱等人，默同默起，乃至至不自由之人。正来讲鬼，现在咧讲我哋人，人个个都唔系有福噶嘛，好多咧唔够福嘅，啊够福嘅为长者之，一个唔够福啊做奴婢的儿子。一未来世，又至下贱车，贫穷下贱呢、啊？或者做人做黑儿的儿女啊，系咪做奴仆的儿女啊？呢个下贱人啊，系咪？又至下贱人好多咧，贫穷下贱人呢，未必多过嗰个有钱人。有自然下贱等人，人之下，而且为人所轻贱，这个下贱等人，或奴或婢啊，或者做咗人家的奴隶啊，做咗人家个侍婢、侍女咪婢啊，婢女做奴隶，男就为奴，女就为婢。诶、啊，点解做奴婢？卖咗俾人嘛。嗰、那个父母啊冇钱啊卖咗俾人啊，系嘛？啊点解会做奴婢？俾人拐咗嚟卖嘛？好似以前嗰个美国走到非洲啊，一味拐嗰啲人嚟卖，卖翻嚟咪做黑奴。诶、呢、这个就黑奴啊。有啲嘅卖翻嚟做奴婢嘛，尤其是呢个西藏啊，可能奴隶啊。的确是痛苦。买咗翻嚟之后咧，佢点样咧？啊，俾块血斑，烧得个热热地，叫呢个奴婢啊、奴隶啊，即日差落去。今日差，明日差， 踩到佢嗰个脚板底嗰层皮啊，有一寸分吓、啊，哦，以后咧行山行石咩都唔会痛啦。咁样你一夜叫佢都做苦工，哇！干呢奴赖啊，真系痛苦啊！讲嚟都得人听，啲西藏嘅有咧，西藏贫富现前。一有钱就有得了不得，一穷就穷到了不得，穷呢就做奴婢，有钱呢就享受。所以乃至自不自由之人，为人奴婢呢就不得自由啦，是不是？这个身就卖了给人嘛，卖啊，整个身体就卖了给人呢，属人所有嘛，人家叫来就来，叫去就叫去就去，叫企就企，叫站就嗰次站就嗰次，啊！叫你乜你就乜啊！为人所使唤，自己一啲自由权都冇，乃至自不自由之人，哦！咁样嗰种人啊，觉悟都好咧，啊！好多都唔会觉悟，做一晒奴赖啊！各自宿业啊，各啦。国是文佛法的国，佛法讲因果嘛，禁晒这个果就叫做前晒那个因，前晒那个因呢故有禁晒那个果嘛。第一各自宿业，前晒这个宿业，前晒宿业欠人家的债，借钱赖债，禁晒一个连本带利来还啊，后面有时做牛做猪做马来还，有时做奴带来还，做奴婢来还哦，自己诶有个冇宿业咩？我啲父母唔会卖咗我之后做奴婢咧。但系我啫，啊，但系我有宿业，如果我冇宿业，唔会生在贫穷人家咧，俾父母卖咧。哦，自己知道啊，前世嗰个宿业，宿晒所作嘅业咧，自己做噶嘛，自己做完就自己忏悔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啊！自作就自受，自惭自灭。啊！咁咪宿业系我作，我可以自己嚟忏悔呢个宿业嘛？所以欲知前世因，禁晒作受者事；欲知来世果，禁晒作得自。最从甚美正甚惭，心入灭时最灭亦亡，最亡甚灭两俱空，是则名为真忏悔。我就可以忏悔嘛，忏悔是灭罪。如果忏悔不灭罪呢，普贤菩萨万行之中一行呢都不成就。万行呢有一行就忏悔嘛，啊，忏悔业障嘛，是普贤行。咁样忏悔业障呢，唔好开兴啊，我哋忏悔，菩萨都忏悔，啊，唔好话我哋罗汉都忏悔，咁何况我哋薄地凡夫都唔知几多罪，焉不能忏悔啊！忏悔是一件好事嘛，忏悔啊，即日做罪，即日忏咧，系咪？夜晚做罪你夜晚忏，唔好等到天亮，一等到天亮啦，呢、这个罪嘅嗰个种就生得紧啦，不能时拔佢就困难。所以就戒律呢后讲啊，早晨做罪就早晨忏，中午做罪中午忏，夜晚做罪你夜晚忏。啊，当到天亮咯，嗰、那个罪咧生得紧，嗰阵时咧就惨啦，就困难啲啦。即时惨啊，好似我件衣裳，舐咗呢个污泥咧，即时晒咪容易晒咯。隔咗几日，啊染咗色咯，晒嚟晒去就晒唔到。所以即时忏悔嘛，要忏悔啫，前世所作嘅业冧晒咧，就知道有忏悔。忏悔者咧，点样忏啊？边个人能够救我个苦，灭我个罪啊？以我个福咧，哦，我哋佛法之中有个大愿地藏王菩萨啊，嗰阵时知道地藏菩萨有神力，神力能得罪，又知道菩萨有呢个晒愿力，愿不众生之苦，诶、啊，愿力咁咪晒愿力，两种地藏菩萨的贵族。所以咧，一心至心，至心即系一心。至心咩叫至心啊？振咗你个心，你唔好净个心咩？心力用咗一半，留翻一半嚟打梦声， 呢个都唔系自心啊！好多人做嘢唔肯自心嘅，求求其其、马马虎虎。另外咧，嗰个心咧唔知走到边个地方。做嘢啲时候，嗰个心唔系做嗰事嘅。做啲时候佢即管做啦，嗰个心咧唔知走到边个地方去嘅。佢唔系自心咧，佢唔系将个心啊震咗落去咧。有个真心就好啦，全个心啊得咗落去，就念一个阿弥陀佛到咧。一个前的心念阿弥陀佛啦，念佛一句罪灭河沙，但你不是前心呢，那个心之后一半是念佛，一半是打妄想，一半是这样人家念我念，他不是真那个心是念，不要说真心，真力的人都不肯制，他有力他不肯出晒，就其祖的大了，出的的留下好多力、留下那力不用，不知道留下来做什么用，你做嘢你咪尽力去做咯，你有呢个力你咪尽你个力咯。多数都唔肯尽力，削嗰个力，前嗰面咧唔肯用晒，都留翻一半咧，你见到咧，你呢个力嘅咁样啦，喐一半留一半，嗰、那个力就会多咗啊！放喺边先啊？唔会增，唔会增，唔会藏起嚟嘛？用咗又有噶嘛？所以尽心。用咗个心，那个心还有力啊，唔会烧咗嘛。真力用咗啲力嘅还有力噶嘛。一用力啲人亦有力，一用心啲人嗰个心入灵。日悭布施啲人咧，更加多钱财。按佛法嘅道理咁样讲，因此呢个文中讲知心即系真心啊。就算我哋讲经都系真心嚟讲嘅，若果唔真心啊，求其讲啲个算数。我都留翻啲唔讲，真心咧真靓嚟讲啊，真自己嘅自心即系真心，知心真自己心，沾沾佛功德，呢个沾字你冇系型啊，你只眼望阿佛你有功德咧，你只眼唔好望别啲嘢咧，系嘛？你肯望佛咧，肯定有功德。如果你抛到香港就话嘿气嘅，唔怕有空冇得添，你就眼就望嘅咧，望嘅咧气脚咧，呢个就有罪咧。一个眼望佛又有功德咩？所以自心沾沾即系用眼嚟望，妙法莲花光嘛，见佛功德就回向无上道。嗰、那个天龙八部话，即系不成佛啦。我哋见佛功德都回向无上菩提，见佛又有功德。如果冇功德，佢点可以话见佛功德回向无上菩提？呢、这个渐即系见也，见佛功德拜，拜就唔同啦，拜就神海乃拜嘛，神海乃拜功德，渐咪就眼见佛个功德嘛，你眼望下佛都好咧。所以我哋嗰个佛前嗰个佛咧，俾人望噶嘛，你望嘅有功德，一渐一乃。地藏菩萨这个形象，拜又拜地藏，神系拜地藏，沾又沾地藏，眼见地藏菩萨，眼见地藏菩萨见得好啊，可能夜晚发梦都会见到观音地藏王菩萨。一个神拜地藏菩萨拜得好啊，可能夜晚发梦呢又是拜地藏王菩萨。这个就沾乃地藏王菩萨形象，乃至一七日，求呢个阳数，阳就灭阴啊，阴就赎罪嘛，赎晒嗰个罪咧，又靠呢个阳力嚟灭。人次咧，系咪一拜就拜咗一七日？拜咗一七日啦，拜佛拜咗七日，一七日念菩萨名，或者念菩萨嘅名号，菩萨嘅名咧叫做大愿地藏王菩萨嘛，念菩萨嘅名号。萬德洪明念菩薩的名號，那麼念菩薩的名號呢，我們就念到滅罪了，一人念幾多，一人念一萬聖，念一萬聖就算數，不是念一萬聖，念到萬罪消滅，可滿萬遍，念到你那個萬業都消滅，這樣解。有些人说念菩萨我满万遍到了，我数下数下念得快，我念一阵间一次，都不够一个钟头念得慢，我算数。不是这样讲，念到万罪消灭 念到万福平尽，我念菩萨嗰个名号啊，可以灭罪，念到自己万罪都消灭。菩萨嗰个名号令我哋发福，念到万福平真，呢、这个名系可满万片，一片就灭一次罪，万片就灭万罪，一次就赚一次福，念到万片咧就赚万福。诶、哎，呢个就可满万片。意思当然啦、啊，你能够念到万罪都消灭啊，尽此报效，千万善众，你都冇罪咯。啊，罪灭就福散万，你念地藏菩萨名号，念到万福平尊，嗰阵时你就常生尊贵啊。以后咧，你真做奴婢啊，冇得你做喎、哦，生生世世咧，像地藏菩萨。个名号嘅功德，令到万福贵族常生尊贵人家，尊者贵为天子咪再尊咯，九五次尊啦。贵者大富大贵啊，有地位嘅人做官职嘅人咪名为贵嘛，尊贵人家啊，更不敬三恶道窟，以免地藏王菩萨。不但灭你奴婢个罪，你念到万罪消除啦，冇咗罪咯，无罪不落三恶道，从此更不敬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个苦，何方做人嗰个奴婢咧？啊，菩提普光，若未来世中染泡胎内，七利婆罗门。长者贵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生产者，咁呢个奴婢咧就可以念地藏王菩萨罪灭福散咧，永远唔做奴婢，永远生到尊贵人家咧。咁样咧就啊救咗我咧，诶、哎，但我啲儿女又如何啊？儿女亦救，所以救母就及子嘛。母子一齐救，唔系救母亲唔救儿子。现在咧就连呢个儿子都救埋啦。福赐普光，若未来世中染泡胎内，帮你个男染泡胎。其实东胜神咒我都开唔到嚟，晒牛河就开唔到，得驱炉就开唔到嚟。一四献下我哋只见呢个男染泡胎，男染泡胎就呢个地球。啊！呢、这个地球啊，唔好话呢个地球啊，我哋呢个地球以外啊，以佛境呢度讲，有七重向衰海，我哋喺唔到咧；七重金山喺唔到咧；须弥山咧，我哋喺唔到。我哋唯有见到呢个入南阎浮提，南阎浮提啊，须弥山之南，琉璃波啊，须弥山之南呢、这个琉璃波啊。所以空中嘅认出你个蓝色，蓝色就琉璃色。啊，你唔知道嗰个琉璃波系乜嘢色？你望下嗰个青天啊，蓝片，你知道。分明啊，南阎浮提内啊，七里即系王宗啊，贵族王宗咧，亦有儿女噶嘛。啊，婆罗门啊。只问正行嘅，小孩子出嫁，但四十岁就还俗啦，翻嚟生咗靓个儿子，佢又走去出嫁嚟。呢个婆罗门教嚟，婆罗门教又称为印度教嘅。呢个印度教婆罗门宗嘅，佢亦有儿子嘛。长者啊，大富长者佢亦有子啊，长者的儿子啊，贵士。再加贵士啊，佢亦有儿女啊！一切人等及异姓种族，异姓者外国个姓啊，有黑种、棕种、啊黄种、白种啊，除咗印度以外，还有异姓嘅种族嘛。异姓者，我哋中国有八大姓啊，八大姓即系异姓啊，异姓种族啊。陈李郑黄何。每个人的姓都不同，但及异姓种族有生产者，小孩子出世就明生产了。生产的时候啊，咁样咯，当然呢，有生得好咧，啊，有 啊，人人都欢相生儿女啊，系嘛咁样咯，吉祥如意啊，有三餐啫。默男默女，唔论你生男生女，都是在家人希望啊，有儿有女啊，系嘛？有啲有男啦，咁样啊，佢哋生咗生个女咧，诶、啊，佢希望生个女喎。啊，女多教咧，佢希望生男。咁样咯，默男默女，七日之中啊，你新餐的时候当然菩萨加俾嘢，但未生以前咧，菩萨亦神亦可以加俾你啊。七日之中啫，就讲呢、这个啊，七里婆罗门系嘛？咁样异性宗族怀咗孕，有咗胎啦，七日咧，你哋要求菩萨，菩萨帮得你忙，但让你求，啊嘛，你唔求啦，有啊当然冇，所以咧就七日之中咧，早已读诵，此不是经典。啊，呢、这个父母啊，知道有咗人啦，快啲为呢个儿女嚟读，唔系为自己读，为呢个婴儿啊。为未来出世嗰个儿女读嘅，啊早啲七日，一七日就有读，七日再早啦。如果冇七日，佢唔知道自己怀咗孕啦。七日就知道自己怀咗孕，女人好聪明嘅，佢一怀孕佢知道个命七日之中咧，佢就早已读诵啊，对本为重，盖本为重，呢不可思议嘅经典。不多思议经典系讲地藏经嘅，地藏经啊。不是我们人思想可以测度，不是我们人的口可以讲得出来的，叫做不可思议经典。那么地藏经这个法力加持了，更为念菩萨名可闻万遍，有念菩萨的名号啊，菩萨的名号能够灭罪啊，灭这个小孩子这个婴儿那个罪啊，未出世的小孩子可能他有些罪啊，我们念菩萨的名号灭个罪啊。啊念满万遍，念到呢个小孩子万罪都消除，好唔